my heart，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也是和大家 say hi， 欢迎大家在今天准时收听。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锁定音乐随心听。今天是周一的时间，看窗外的阳光也非常的不错，希望你能有个开心的好的心情。请大家找一些歌曲让我们放松一下吧。马上就要2018年到了，因为今天已经是12月的25号，所以说在这样的时间提醒大家，还有5天，2017年就要过去了。如果你非要说我们给时间节点画一个横线是什么意思呢？其实都在提醒我们大家，时光易逝，一定要把握当下。如果有什么想要去做的事情，一定要抓紧现在的每一刻。来说一说很多温暖的事情，在我们身边有很多这种情感的发生，比如说下面这首歌曲，周董的这首歌曲其实写给自己的小宝贝，当时的女儿，这首歌当时去创作的，当时是2016年，转眼已经到2017年底了，而这首歌是当时在6月24号发行的周杰伦的《床边故事》，这一首来自周杰伦《前世情人》。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的风景。 这是来自金玟岐的《岁月神偷》。其实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感觉到这个时间它好像是像有脚一样，在一步步催着我们走。最近大家有没有在看一些电影或者是影视剧之类的？因为我最近是刚刚完成了一件大事，所以是把自己从紧张的状态当中突然间放松出来了，这种感觉。所以在关注最近，其实2017年真的只剩五天了。而华语票房呢，华语的内地票房榜哈，现在战狼是不可避免的是冠军嘛，其实已经突破了500亿的大关。那年底的剩下的这五天，能不能把国内的票房市场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也还是未可知吧，可能会到550亿这样的一个数额。电影院现在上映的电影有很多，不知道你感兴趣的是哪一部呢？比如说我如果想去看的话，可能因为之前真的是没有时间哈，想要去看的像是《芳华》，还有是陈凯歌导演的《妖猫传》，这些电影都是可以去值得一看的。还有其他电影都是根据自己的选择去看一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电影在电影院播放。有的时候去看电影是一个把自己的全身心放松的过程，让自己通过导演的视角，通过演员的演绎，进入到一段全新的故事当中。在这个故事当中，你陪着主人公去经历一些情感的波折，好像过完了他们的一生。而这种经验的体验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无法感受到的，所以有的时候不妨给自己放一个假，就去看一场电影吧。下面来听这一首来自陶喆的声音，感受一下这种 R&B 的律动，也感受一下17岁的那一年，你还有记忆吗？ 是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她不知道自己有多可爱，她眼中只有伤心和依赖，好像未来就该那么好，让我的心也跟着摇摆。我是个十七岁的小男孩，我不怕面对世界变多快，如果自己觉得好傻的事，那是多么纯真的年代，那是多么纯洁的相爱。不知我怎么变了，不知他怎么变了，我慢慢知道什么叫做忘记，相见，我将永远记得那一段情，就算有一天我们变老， 不要忘记， 想起彼此还有这微笑， 在哪里？ 角太多选择，原本追手难得，让爱情曲折，难过快乐，为我们故事写首歌。 首来自刘惜君《恋风恋歌》，这个歌当时是秋妍作曲，当时是秋雅去作词的。当然了，这两个人也是有很多的合作，是在2011年的时候发行的这一首歌，是他的第二张的音乐专辑，叫做《拂晓》。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有一种在青春校园的那种感觉。所以有的时候音乐人的创作灵感就来源于他们的生活本身，可能是年少时候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也可能是加以想象的青春年华的再现。而下面这位歌手，他的歌曲呢很多时候会和林夕进行合作，这一次呢合作的人换成了陈奂仁，而伊森自己也参与了制作。没错，我把名字说出来了，陈奕迅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其实是我非常喜欢他的一首歌，因为我觉得歌词唱得够深刻。在爱情当中，两个人可能会有非常甜蜜的一些回忆，但如果当两个人分开之后，有些时候那种无可奈何才是非常难以去描摹的。而这种情况就是一句古诗曾经说到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首来自 Eason 陈奕迅，内疚。 我曾知道你的好，我曾知道你有多重要，我曾经知道不睡觉对我身体不好，你是我的安眠药，我常自暴不环保，是为你好，始终改不掉，宝宝的哭声听不到，我的音响太吵，你走了也管不着，才下了眉头却勾上我心头，暂时而尽逃空左右，每当我回头你就是筷子手，就在我中的所有，请原谅给我找的借口，来麻醉我伤口，血流了却未参透，是时候放手，但又不接受，我一无所有，无理取闹，回头对我傻笑，还是一场感冒，难道是我太骄傲，我心里说他多好，才把你气走自招，才下了眉头却勾上我心头，暂时而尽掏空左右，每当我回头你就是筷子手，砍掉我回忆中的所有，天亮了给我找个借口，来麻醉这伤口，

用特别而又迷离的声音，来自冰岛的一支乐队，叫做 My Special One。 欢迎来到下半时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窗外阳光明媚，今天是周一的一天，你的工作的这样的动力有没有找到呢？如果没有找到的话，不妨在音乐当中去寻找吧。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B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继续来分享我们觉得会让心情愉快的歌曲吧。上半时段其实提到了华语票房，然后说到这个国内今年的票房真的是有可能会突破到550亿，但确实是后面就这几天了，而且几部片子大家也大概有一个感想，所以可能票房不会特别的夸张。不管怎么说，今年是中国电影的一个丰收年，也是一个创作质量显著提升的一年吧。所以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不妨走到电影院去支持一下，或者去感受一下那一种全身心的沉浸式的体验。时间可不等我们呀，而且时间当中的人也不会等我们。我们说有些人在路上像是风景一样，它可能是一幅画、一棵树，路过你的生活，路过你的生命。但也有一些人，他们是像长了脚的这样的一个可以飞行的动物一样，在你的生命当中去飞行。有的时候只是他们划过的身影，有的时候是他们停住之后你记忆当中的那一个人。这首歌就是来自莫文蔚，他的声音在他的专辑《不散不见》当中，他唱了这样的人，他们叫做时间里的飞人。 滴得那么虚妄，飞机里成卷一的累积，跑来又跑去，多轮睡在哪里，都是睡在夜里，而黑夜那么长，脚步又太仓皇。时间它像个谜，我忽然停在这里，当睁开眼一切都不熟悉，晚间又离去，不论走在哪里，都往返在过程里，而我孤独的船只在困倦里人，我渴望，我珍惜过的爱和相遇，有些跟着时间跑掉，一程接着一程飞得累了，看着太阳慢慢落下去了，曾那么多好奇，叫着青春的本意，拖着皮箱火热的喘息，沉睡在夜空里，秋虫呢喃的地方，好久没露的肩膀，最近却很经常出现在我哭过的梦想。像孩子在爬楼梯，一转眼就大人的

这一首来自王菲的《矜持》，每每听到都会被打动。我们也听到过李健翻唱的版本，还有其他人尝试去翻唱的版本也曾经播放过，但总觉得王菲自己的声音更能倾诉一种少女心事。这首歌是她在1994年11月10日发行的，也是非常久远的一首歌曲了，当时是收录在第二张国语大碟《天空》当中，而那会儿的王菲还是叫王静雯。继续来听歌吧。在今天呢，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工作的热情，不妨在音乐当中去寻找。12月25日，祝你在今天开心。那下面这首歌来自黄老板伊丽雪尔文，那听到他的声音呢，总是会有一种特别的舒服的感觉。没错，那这首歌同样是如此，来自伊丽雪尔文的这一首 Perfect。 I found a love for me, darling, just dive right in, follow my lead. Well, I found a girl, beautiful and sweet. Well, I never knew you were the someone waiting for me. 'Cause we were just kids when we fell in love, not knowing what it was. I will not give you up this time. Darling, just kiss me slow. Your heart is all I own, and in your eyes you're holding mine. Baby, I'm dancing in the dark with you between my arms, barefoot on the grass, listening to our favorite song. When you said you looked a mess, I whispered underneath my breath that you heard it. Darling, you look perfect tonight. Well, I found a woman stronger than anyone I know. She shares my dreams. I hope that someday I'll share her home. I found a love to carry more than just my secrets, to carry love, to carry children of our own.